Coming of the Kingdom, Part 4, Session 2, 天国的来临第四部分第二讲。我们开始了第十五部分。第十五段是 The Time of the Evil One, 那恶者的日子。我们上一讲看到耶稣所教导的主导文里面呢，应该这样来理解。不叫我们陷入到那试探人者的手中，救我们脱离那恶者。经文的证据是这些，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主耶稣说，我若靠着上帝的灵赶鬼，这就是上帝的果临到你们了。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十九节，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三十九节，撒胚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马可福音第八章第三十三节，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第三十一节，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得着你们。所以我们看到呢，在福音书里面呢，撒旦还是不停止工作的。好，我们继续。 In any case, it is not possible to leave out the evil one in this context. 总之呢，在主导文这个上下文里面呢，你不可能排除那恶者的。The Lord's Prayer has been entirely inspired by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主导文完全是受到天国的来临所启迪的， as appears most clearly from the first three petitions. 特别在主导文头三句话最清楚看得出。 It even refers to the perfect revelation of the kingdom. Matthew 6:10c. 主导文甚至指向天国完全的彰显，愿你的国彰显，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行在天上。 And of this coming, the victory over the evil one is one of the main points of the contents of the prayer. 关于天国这个的来到呢，主导文的内容里面一个重点就是胜过那恶者。 This latter petition can therefore hardly be conceived in any other way than in connection with the evil one himself. 因此这个主导文后段这个祈求呢，不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理解，只能够与那恶者连上关系才能够正确的理解的。 According to Schweitzer, 根据彻底默示论的 Schweitzer 的学者， This prayer must be understood in a strictly eschatological sense. 主导文必须很严谨的从默示论的角度来理解。The temptation is the great affliction in the impending messianic drama. 不叫我们进入试探，这个试探呢，是指必将来临的弥赛亚整个的戏剧性的事件里面的伟大的苦难， in which the hostile world is roused to action for the last time before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就是说，天国来临之前最后一次心存敌意的世界要激发起来行动。 The disciples should then pray to be kept from this misery by God's omnipotence. 因此门徒们呢，应该求上帝用他的全能无所不能的能力来使门徒们呢脱离这个的苦难。 Schweitzer relates this thought to Jesus' own struggle and prayer in Gethsemane. Schweitzer 呢把这个的概念，就是在末世 天国来临之前的苦难，门徒应该求上帝，无所不能的上帝，使他们脱离这个的痛苦。衰者呢，把这个概念与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的挣扎跟祷告连起来 ，and to Jesus' warning of his disciples there not to enter into temptation， 还把耶稣警告他的门徒不要陷入试探连结起来。马太福音第26章第41节，耶稣对门徒们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那这个是衰子的看法。There are others too who conceive of the temptation of which Jesus speaks in Gethsemane as the eschatological affliction of the messianic woes. Matthew 24:9. 还有其他的学者这样看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所讲的试探是这个末世的苦难，就是弥赛亚所经历的灾难。马太福音第24章第9节，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这个是这些的彻底末世论学者衰子还有其他的学者们的对这个试探的看法。下面是 Ritterbos 的批判。But this latter opinion is untenable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Gospels. 但是最后这个的意见从所有的福音书的范围来看是站不住脚的。Especially within that of a so-called synoptic apocalyptic speeches. 特别呢从弗类福音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里面耶稣讲到世界末了的讲论这个范围里面看这个的对试探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They speak of a more distant future than that of Jesus' suffering and death. 耶稣讲的世界末了的论说里面所说到的是比他的受难跟死更远更远的未来。It is also an arbitrary and constructive narrowing down of the sixth petition. If the temptation mentioned in it is only applied to the coming affliction of the final period. 假如主导文第六句话里面所讲的试探只不过是指快快来到的最后的阶段的这个患难的话呢，这个完全是随意的，是用一个人的建构把第六句主导文呢把它的范围缩窄了。 This however does not alter the fact that in this case as well as in the history of the passion especially the scene in Gethsemane we shouldbe aware of the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emptation and the menace on the part of the evil one and the idea of the kingdom. 可是有一件事情是不改变的，就是在这个个案，也是在整个的克西马尼和耶稣受难的整个的事件中呢，我们应该注意到试探和那二者的干扰和天国之间密切的关系。我再讲一次，在克西马尼跟耶稣受难的时候撒旦的试探和干扰和天国呢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是有的。 Just as from the beginning of Jesus' action the devil has directed his special attacks at Jesus in order to make him fall the temptation in the wilderness， 正如在耶稣一开始出来行事跟讲道的时候，撒旦就特别的攻击耶稣作为他攻击的对象，好叫使耶稣基督跌倒旷野的试探。 In the same way 同样的 Jesus' disciples are the special aim of Satan's enmity and evil purpose。 耶稣基督门徒们呢是撒旦的敌意和邪恶的计划的特别的目标。 This appears from the Lord's prayer， 从主祷文可以看出 in which the deliverance from the evil one is the conclusion of the prayer for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主祷文里面整个的祷告就是为了天国的来临祷告的结束，那一句话就是求从那恶者被拯救出来。 It also appears from a passage like Luke 22:31， 也可以从路加福音第22章第31节这段经文可以看出的。第22章第31节， 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In which, especially with a view to his suffering and death, Jesus says that Satan has claimed to have them, that he may sift them as wheat, but that he has prayed for them, that their faith fail not. 在这段经文呢，耶稣说，撒旦想要夺了他们，好叫他塞门徒们好像塞麦子一样，但是耶稣已经为他们祷告，好叫他们的信心不跌倒。In this text, the word claimed,exatesato 这里得着这个动词 desire to have 想要得着你们 is striking 是非常的令人惊讶的留下深刻的印象的 The representation corresponds to that of Job 1:9 and following 这里所讲的让我们想起呢约伯记第一章从第九节开始的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上帝岂是无故呢你不是视为圈上篱笆维护他他一家并他一切所有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第一章十二节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所以这里路加22章31节呢是与约伯记第一章12节是相配的。参考启示录12章第10节。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上帝的救恩能力火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上帝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撒迦利亚书第三章第一节开始。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上帝让撒旦有某一个程度的自由 Satan appears as the one who claims the trial of his disciples 在这些经文里面特别是约伯记第一章撒旦出现是那位要抢夺门徒们给他们熬炼的那一位 He wants them to be exposed as those who side with God and share in his salvation without being entitled to it 撒旦想要门徒们被暴露出是站在上帝那边的与上帝救恩有份的但事实上呢是没有权利领受救恩的就撒旦想要毁掉门徒们得救的确据 Perhaps the sifting as wheat means可能这个筛麦子这个筛的意思就是 The work also ascribed to the coming Messiah in the last judgment 可能就是指将来在最后的审判里面弥赛亚要做的工作参考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二节他手里拿着披荆要扬进他的肠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 And so Satan is represented here as the Antichrist 所以这里呢撒旦就是那位敌基督就是指在约伯记第一章第九节路加二十二章三十一节敌基督 who in the fire of trial will try to take away all that seems to belong to God 在试炼的火中想要毁灭一切属于上帝的人和上帝的事 In any case he acts here as Christ's great adversary 总之呢在这里撒旦是以基督的那个大敌手出现 who wants to rob him of his booty 撒旦想要抢夺基督的战利品 In opposition to this Jesus raises his prayer 耶稣祷告来抵挡撒旦 There is a striking contrast between praying and claiming 耶稣的祷告和撒旦的抢夺领取之间有很明显的对照 In praying there's an element of subjection祷告有顺服的一个元素 Here too the ego day cannot be ignored 这里呢耶稣说但是我 是不可不容忽视的。It is the messianic ego. 这个我是弥赛亚的我。Christ protects his disciples in their trial. 门徒们在试炼中，耶稣保护他们。He cannot keep the trial away from them. 耶稣并不能使门徒脱离这个试炼， since for a time he has to give them into the hands of the tempter. 因为在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呢，耶稣要让门徒们呢落在那试探人的撒旦的手中的。马太福音第26章第31节，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For this is the hour of his enemies. 这个是基督的敌人的那个时刻。And of the power of darkness, 是黑暗的权势的时刻。参考路加福音第22章53节。主耶稣说，我天天同你们在殿里，你们不下手拿我，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路加22章53节。Only later on can Satan's claim be rejected.要到后来，撒旦这个领取的权柄才能够被拒绝的。参考启示录12章第10节。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上帝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上帝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启示录12章10节。At the moment that is, the moment in which Jesus himself has to surrender, 但是在现在这个时刻，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也要降服这个时刻。His prayer alone stands in opposition to Satan's claim. 唯有他自己的祷告是抵挡撒旦的抢夺权的。But as the prayer of the mediator, 但是身为中保，耶稣基督的祷告 it suffices to maintain the faith of the disciples in the trial. 是足够让在试探试炼面前的门徒们的信心能够站得稳当。All this shows both that in Jesus' coming and his work, the struggle with Satan has reached a crisis. 这一切都指出，第一，在耶稣的来到，在耶稣的工作里，与撒旦的挣扎已经到了一个危机性的一个高峰， and that this struggle is not over, but has to be continued with the greatest energy. 而这个挣扎并没有结束，要努力的继续与撒旦挣扎的。 The victory won by Jesus as the Christ is not yet definitive. 耶稣身为基督胜过撒旦，但是不是最后的得胜。 This is applicable to himself. 这个是指他自己来说。 After the temptation in the wilderness, the devil leaves him for a season. 在旷野中撒旦试探耶稣之后呢，圣经说撒旦暂时在一段时间离开他。路加福音第四章第13节，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就是有一段时间离开耶稣。路加四章13节。 Which in whatever way the phrase is translated, 无论你如何翻译这个短句， means in any case that Satan was to come back. 总之的意思是说撒旦会回来的。 It also applies toThe life redeemed by Jesus from the power of the evil one. 那些耶稣所救赎的生命呢同样的他们是暂时脱离那恶者的权柄而已。Jesus warns against it emphatically in Matthew 12:43-45. 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2章43-45节特别强调这一点的，也特别的警告。马太福音12章43-45节，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收拾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幕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参考路加福音11章24-26节。 This passage in Matthew first speaks of the unclean spirit having gone out of a man. 马太这段经文首先说到 那个乌鬼呢是离开了出去一个人。Which phrase is typical of the going out of the demons from those possessed? 这句话呢是典型的说法，就是邪灵离开所附的人 ，because of a superior power， 因为有更高的权柄，他们离开了这个他们所附上的人。It is very remarkable that the warning against the relapse into the old evil is found both in Matthew and in Luke. 很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的就是说，耶稣警告那个旧的邪恶可能会回来。这个人的问题会复发的，不论是马太或者路加福音也是如此。In close connection with the so-called Beelzebub speech， 特别是与耶稣所讲的关于别波西的这段的话语里面 ，in which Jesus has testified most clearly to his superior power over the devil， 在 这段经文里面，耶稣很清楚的见证他的权柄是比别波西。更强的 and to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thus manifested by that superiority 就是因为耶稣的权柄更大所以呢天国的来临已经彰显了 this going out of the unclean spirit 这个乌鬼的出去 must therefore be conceived of as caused by Jesus 所以必须理解为是耶稣使他们出去的马太福音12章第45节这邪恶的事呢也要如此It not only reminds us of a concrete case. 这里不单单让我们提醒到一些个别的个案，具体的个案 ，but illustrates the whole of Jesus' act of salvation manifested in Israel. 这个是表证了耶稣基督整个的在以色列所彰显的救赎的作为。This act implied the victory over Satan. 耶稣的救赎大功就意味着得胜撒旦。And was evidence to faith of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这个是天国的来到的证据。有信心的人就接受这个证据的。All this, however, is accompanied by the warning. 可是这一切呢又有一个警告陪伴着。The unclean spirit will return to his prey. 乌鬼会回到他的受害者的。He has not yet been banished from the earth. 乌鬼还没有从全地驱逐出去 but has been put outside the habitation of man only for a time 只是有一段时间暂时的被放逐离开了人的居所之地 as one temporarily driven away 就是好像一个人暂时被赶走一样 he yearns to come back 他是渴恶再回来的 and he will come back to the house from which he had gone 他会回到他所离开那个房子里 and finding it empty, swept and tidy 当他看见这个房间空闲打扫干净的时候 that is not occupied by a new inhabitant, the Holy Spirit 也就是没有被另外一位居住者所占有就是没有被圣灵居住的话呢 he will return accompanied by a whole army of demons 他会带着整整一队的邪灵回来 and again possession of the old house 再次的占有这个旧的房子 so that the last state of that man will be worse than the first 所以那人后来的日子就比先前的更不好了耶稣这里在讲的不光是一个人具体的个案是在讲整个的世界整个的时代我们下一讲继续来看耶稣讲到的那二者的日子就是魔鬼是暂时的被停止在某些的人身上的工作魔鬼仍然要工作要干扰直到将来天国完全的彰显